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过当头一说

着谁。

把信仰从般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心没着落，要怎么复合？舍不得，又无可奈何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温热。如果你想起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对着那空气说话。

远，再不见那双眼，最想的那些回不去的瞬间，可是我从没改变，我怎么改变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从前的脸。 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，

我们都 心也被暖开，风

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 许巍漫步，2001年，许巍写《时光漫步》这张专辑的时候，经常彻夜失眠，每天睡觉都是半梦半醒的状态。许巍通过不停的健身来抑制抑郁，开始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，试图从里面寻找到答案。后来他接触到了一些心态好的人，发现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儿，他才醒悟，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，要摆脱自己的负面情绪。今天是世界睡眠日，你睡得好吗？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高胜美的歌曲《凡人歌》，献给在生活与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同凡响的你。

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与买新车一样，外观也是人们选购二手车时最直观的参考标准，车漆是否完好，对于想要换车卖车的人来说也是需要考虑的事情，平时注重保养才能提升自己爱车的价值。我们通常说要坚持车身漆面的干燥，这是维护车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点。干燥的车身能够让爱车的车身远离生锈的烦恼，可是车子是肯定要沾水的，那么沾水之后应当怎样处理呢？沾水无非有两种路径，一种是洗车，一种是下雨。下雨天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停雨之后给爱车做个简单的冲洗，然后拿干布擦干，因为雨水中含有许多酸性物质，因而会对车身形成很大的影响，雨后拿水冲刷车子仍然是很有必要的。洗车之后也要留心，许多车友以为洗完车后工作人员会把你的爱车擦干，但许多细节留心不到，所以在洗完车之后要留心车门、车身、防擦条的下边、油箱盖等容易积水的一些地方，如果有积水要趁早擦干。很多人的爱车长期不开的话，会给车子罩上车衣，这个看似维护车子的做法，实则会让你的爱车受到更多的损伤。当把车子停在露天场所的时候，假如遇到刮风下雨的话，车衣会重复鞭打车面，假如车面或者车衣内有一些石子的话，会对车身形成很多细小看不到的划痕，这样的话车衣反而起了反效果。那么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？车衣是能够起到维护效果的，可是不能在露天的场合给车子罩上，假如想照的话，最好在地下停车场。由于地下停车场没有较大的空气流动，所以这种状况下车衣才能起到真正的维护效果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